哎，听说你喜欢养异宠嘞，我可以看看吗？ 可以啊，你它就在你身后而已。 喂，你的蛇不是可以放在手心那种 size 的吗？ This is anaconda. We have to go out in the jungle and find another one. 由 Jack Black 和 Pora 主演的喜剧冒险电影 Anaconda， 故事讲述两位好朋友 Duck 和 Griff 的梦想是翻拍他们最爱的电影 Anaconda。 没想到真正开拍时，却需要他们亲自见到亚马逊热带雨林寻找巨蟒，甚至被追杀。 Oh my God. And we are being hunted. 想要看到这对搞笑组合如何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翻拍出新版 Anaconda， 现在就上到 GoShen.my 参加游戏，就有机会赢取两张电影首映礼邀请券。 详情条规浏览 GoShen.my Anaconda 12月25号全马玩命上线。 GoShen, be your on track.